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特饿王维。 我是也是特饿的高磊。 哎，真的 啊， 这可能因为今天干的活有点多，真的是有点饿，所以我们的嘉宾拿来了一点小零食，我 吃 了一点。 我告诉你，其实我上节目之前不饿，就是吃了这么一口，结果勾搭起来了，越吃越饿，越吃越饿，你说怎么办呀？ 把它吃掉，把它吃掉。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周三的固定嘉宾。 来，这位呢可是大来宾了哈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的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的候选人，以及《一千种风的味道》这本专著的作者黄珊珊珊，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嗯、 我是那个刚刚拿零食自己还没有吃就被主持人给吃掉的黄珊。 对、啊 哎、这儿等着我们。 摄像小哥说尝尝，都被我和磊子东西不多、啊。 对，主要上吃喝玩的大搜索，每次都觉得好饿、哦， 是特别饿，而且每次比如说周一也好，周五也好，我们的嘉宾一提到有一些吃食，啊，真的是受不了，而且、 啊、 尤其是到快到19:00下节目的时候啊，真。啊！ 我每次下了节目回家都要赚两碗米饭。 嗯，好好，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有自己的主题。 对， 说主题之前，我们先聊个题外话，行吗？就是因为刚才也简单的介绍过《一千种风的味道》这本书，它实际上是一本小说，是吧？ 对的。 但是里头讲了一些跟红酒有关系的一些内容。 对，我喜欢叫做葡萄酒普及小说，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葡萄酒的普及书，但都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哪个国家有多少个品种、有多少个产区， 相对 生涩。对，但是我们在真实的聊天中不会有人跟你去聊这些像考试一样的话题，所以我把它融入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中，比如说谈个情啊，谈个恋爱啊，或者是朋友之间交往啊，或者是去个酒吧啊，去个餐厅啊，在这样的环境下的一些情境下的一些对话和故事，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葡萄酒。 哎，因为你这部作品之前给过我们，然后我也看过，然后里头讲了很多对你在西方生活的一些事，当然是不是你的事当然那个单说啊，因为毕竟是个作品嘛。但是就是我就特别想问，在国外生活，是不是喝红酒更有仪式感？而相比之下，比如说我跟磊子，我们下了班了，比如说我们在英国，那因为英国的酒吧很多，然后我们都不爱回家，去那个酒吧里喝，可能更多的是啤酒。 为什么不爱回家呀？ 啊、不是因为上班一天很累嘛， 入乡随俗嘛， 聊聊天，会是这样吗？还是说不到酒吧也是喝红酒？不会吧？ 总的来说，葡萄酒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比较偏仪式感的东西，但是其实在欧洲来说的话，很多的地方大家都还是当做一个日常的饮料来进行的，比如说家庭主妇啊去买菜的时候，尿布旁边肯定放的是葡萄酒。顺便对对啊，真的就是在尿布旁边的那一栏肯定是葡萄酒，就是为了方便家庭主妇们做菜啊，或者是去超市的时候就顺便买回来。然后呢，其实这样想起来的话，其实它并没有太多的仪式感，反而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跟我们的纸巾啊，跟我们的日常用品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会增加添一些仪式感，其实这跟自己的爱好有关吧。比如说我们上次说的那个花，我自己就会买一些那个花，然后那个用 APP 买一些花回来，就是每周收到一束不一样的花，对自己。当时我记得维哥的表情非常的惊讶，他跟小胖都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要给自己买花。其实就是一点点的仪式感，让自己的生活觉得 取悦自己也好，或者是有一点，我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仪式感的东西，比如说维哥也有吧， 对 吧？ 对，有。 然后雷哥肯定也有， 有。 维哥就比如说喜欢穿羊绒的毛制品的衣服，这样， 因为觉得柔软贴身舒服。 对， 然后现在可能随着岁数的增长，就比如说要买衣服的话，款式单说，先要摸，觉得哇， 哎，对， 手感特别好，穿着一定舒服，才会考虑去买。 对，每个人都有取悦自己的方式吧。如果是通过葡萄酒，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它又健康，然后又舒适，然后又随时随地的可以饮用，对不对？ 对。但是我老觉得酒呢，适量的饮用是有好处的。 是的。 特别是红酒，其实它的益处还是良多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嗜酒，或者说哇，就是如果不喝的话，就全身乏力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不是好人。你看，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是。 当然，说完这个题外话，咱们就可以聊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当然他是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当然，也许是因为做生意压力太大，所以以至于他就是好喝 哦， 特别好喝， 喜欢喝一口。 哎，对，因为他50多岁了，压力很大，生意也很大。但是呢，就是如果不喝，因为他喝白的，如果不喝，他一句利索话说不清楚，这是真的，就你就会觉得这人疯了吧？他怎么一句整话说不清楚呢？这怎么回事？而且手抖， 那就是依赖了呀。 手抖。但是呢，比如说，好，大家坐下，哪怕就是只有花生米拍黄瓜都没关系，好，坐来，二锅头，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人倒一杯，那一杯至少超过3两。 火， 然后自己先 还好不是茅台， 是，然后当然让我喝不会好喝那么好的酒，然后一说好那个我先干啊，一口一杯， 3两下去了， 干完了以后瞬间脸绯红，然后手不抖了，说话完全是两个人， 哎呦， 特别有逻辑，你就觉得天哪，这人又恢复了，还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病，这一定是病。 但是这种的情况，就是这种喝酒成瘾的这种，基本上只是出现于在高度酒里面，所以我们说的葡萄酒是没有这样子的案例， 对 啊，基本上 没有。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只有这种酒精上瘾的情况的话，是需要非常高的酒精的这个叫什么摄取量才可以的。但是葡萄酒，您想说这一瓶里面才12%的这个摄取量，你得喝好多好多瓶，可能要喝个5、6、7、8瓶才能达到这个药，对， 是 一般人喝不下去。 然后，然后另外一个著名的西方的演员叫约翰尼·德普。 哦，约翰尼·德普， 约翰尼·德普嗜酒，而且嗜酒特别厉害。 对， 因为他的片酬很高嘛，他的片酬很高，而且就他 《朗姆酒日记》嘛，就是讲那个 是的， 朗姆酒。 所以他就是最大的爱好就是瞎花钱的同时爱喝酒。所以专门为了他能时时刻刻喝到自己喜欢的酒。所以专门要自己的飞机 啊， 所以基本上他专门的这个飞机就是为了他时刻能喝到自己喜欢的酒，大概一个月要花费将近超过20万。 我的天， 所以很多的健康师都说啊，他不能再这么下去，再这么下去就不好了， 这人就废了。 是的， 是吧，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说说葡萄酒。 我以为脸子说说如何戒酒。 那就跑偏了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平时我们都喝点酒，比如说白酒啊、红酒啊、葡萄酒、whisky 啊，各种的洋酒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般红酒这个酒瓶的形状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它上面标的的那个重量 容量 ，基本上都是750毫升。 是，而且瓶子的颜色， 也都差不多， 是有规矩的。 哎，这是为什么呀？我特别好奇，难道是全球统一吗？各个国家难道不根据自己的一些这个特点或者爱好或者怎么样的调整一下吗？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想跟珊珊一起分享一下葡萄酒瓶的演变。 是的， 有演变吗？ 当然了，你想我们的葡萄酒它是从公元前就开始有酿造的痕迹了，那时候是古罗马帝国的 时候。那 时候 肯定没有玻璃瓶吧？ 对，那时候也没有塑料袋。 对， 那时候用的是陶罐陶瓶来装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博物馆里面有些腓尼基的这些陶瓶啊，都双耳的那种长形的陶壶，其实都是他们储存粮食跟酒跟水的这个用具，其实那个时候是没有分的。但是那时候的 聪明伶俐的古罗马人就创造了这种葡萄酒这种东西，也成为他们日常饮用的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它成为当时非常流行一时的一种日常饮用的一个东西呢？因为饮用水的关系。你想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啊，对不对？那时候要净化，我们能来得到这个水的话，是怎么样才可以净化呢？怎么样才能杀菌呢？酒精是可以杀菌的， 对 不对？对 啊，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是通过酿造葡萄酒，然后成为一种获取我们说的比较干净的水源的方法。要不然你想那时候又没有下水道，我们的饮用水跟食用水跟食用水洗衣服拉尿都在同一处的。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西方的医学水准也没有那么高。 是的，所以一直以来，一直到甚至我们说的一千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时候，葡萄酒还一直是作为一个这样子的用途，就是可以净化水源的关系。有一些在特别特别干旱的年时间呢，大家情愿都是说喝酒而不是喝水的，所以呢这个葡萄酒也成为了大家日常就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被延续下来的一种农作物也好，或者是农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大家都已经有了葡萄酒，对不对？那怎么储存它比较好一些呢？那时候人还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哎，我们这酒越陈越香。那时候当然是粮食制造出来、酿造出来的酒以后，就赶快尽快饮用掉了。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并没有玻璃瓶或者是这个储存的这个需要，而相反，玻璃这种东西在那个时候呢，就哪怕是我们说的换算成我们现在时间，比如说唐代，那时候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啊，那时候的杯子说的夜光杯不就是玻璃杯吗？而且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说古代的那墓葬都会看到很多 琉璃饰品， 对，琉璃饰品、珠子啊，然后像各种形状的小马，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那时候非常昂贵的一些饰品，所以没有人拿它当做玻璃或者是当做一个容器来使用。直到后来慢慢的到了18世纪，就我们是1700年这个时代以后呢，人们逐渐的发现沙子，就是沙滩上的沙子可以用来做成玻璃，然后这个时候呢，玻璃才成为慢慢的成为人们的一种容器，而不是一种装饰品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说起来这个的玻璃的这个制造的工艺，就不得不提到法国，像是意大利啊这样的国家，像威尼斯啊，他们创造了怎么样子用嘴巴来吹瓶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才那个高磊问我，为什么说这个瓶子是在750毫升左右，怎么样创造的？那时候又没有准确的这个讲称量工具，他们是为什么确定的这个数字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的肺活量嘛。我们要吹一个瓶子，一吹一口气的这个能量能吹出多大的一个瓶子来，它基本上就是这个瓶子的容量了。所以那时候的我们说的我说的就是17世纪的时候，这个瓶子的话慢慢的是从讲呢500毫升600毫升到甚至比较大肺活量的人可以吹到800毫升，这样子是没有任何的讲规范性和规矩性在里面的。诶，这就出问题了。你说我买一瓶酒，然后我到一个店里去买一瓶酒，然后威哥你给我瓶酒吧，你给我一瓶500毫升的还是给我700毫升，根本看不出来啊，瓶子你说看上去都差不多， 那个桶你拿走。 所以那时候还是以散装酒为主，然后呢就要规定，然后呢酒商呢怎么卖呢？我先给你称，再拿一个秤称一下，诶，这是二斤酒，你拿好了，我再给你找一个瓶子装进去。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然后直到最后来人们发现，诶，这酒好像沉过了更好喝。放下，我把这个酒拎回家以后塞上塞子，有沉过一段时间发现更好喝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了现代这个玻璃瓶的这个发现和发掘。这个就是我上次提过的，就是1860几年的时候，1822几年的时候，这段时间呢是整个玻璃瓶成为葡萄酒行业里面的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发现说，我有自信，我这酒酿得好，我保证我可以放很多年，而且更好喝。然后的这些酒庄呢就开始使用了玻璃瓶了。对，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最终把它放入玻璃瓶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更好的保存，然后可以更好的陈年，放更多的时间。对， 而且成本相对低。 哎， 因为玻璃的嘛，其实你也可以放在其他的当中，比如金属的或者其实也可以。但是就是成本会高。 对， 对吧？然后 包括我去外面采访的时候，我见过人家吹瓶子，就是用很原始的方式去做瓶子。当然人家做的不是酒瓶子，人做的一般都是一些装饰品 花瓶 啊。哎，对对对，但是当时我都觉得好神奇。哎，真的真的，他吹的同时，然后这边还可以弄造型。 是 啊，真的厉害。 是，刚才雷哥也说了，一边吹其实可以创造不同的造型的呀。那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葡萄酒的瓶子基本上都是那种形状的，没有一些变化，各个国家都是统一标准的，难道有国际标准吗？ 是的，我们当然是会有不同的标准在呢。但是当时的话，我们想象的就是说，一开始这个技术不够成熟的时候，玻璃其实比较脆一些的，很容易碎，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人的肺活量的这个标准来判定。而且呢，它吹出来形状一般都是圆形的。为什么一口气下来就跟那个气球一样嘛？一吹吹像一个气球，然后它变成一个圆形了。那时候又很难去塑形，直到后来的工业的发展以后，让我们把更多的杂质排出来之后呢，这个瓶子慢慢的开始变成我们可以想要的形状，包括维哥说的现在各种花样的都可以做出来，这是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为什么现在变成我们看到的这个波尔多型啊，就圆柱形，还有包括一些勃艮第型这样子，是其实一个很好理解嘛。我们最终的目的或者做这个酒的目的，就像说的，一便于运输，二便于储存，是不是？然后呢，如果是圆形的话，多占地方啊，一个脸盆一脸盆一脸盆的这样放在那边，要这个库存量很小。但如果我们把它做成圆柱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横着放了嘛，一沓一沓的给它堆起来，就很节省空间，节省空间这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占的地方小的话，我们也便于运输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至于说为什么说这个瓶子可以能做成个这样的形状，主要还是要通过我们对它的这个怎样玻璃的这个提纯，去除杂质，让它不要变得那么易碎。然后这也是我们现代工业发展通过机器来制造玻璃瓶，然后变得更加的便宜，更加的便捷，然后也更加的易取一些。 对，因为现在工业化之后，就是我也去看过他们的那个装瓶流水线也都看过，包括它的清洗过程都看过，然后基本上是无菌的，然后基本上是无人的，全都是按着流水线怎么去走， 自动化。 是的是的是的，还是挺好的。 对，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瓶子还是不一样，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这因为每个国家当时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变，我教皇新堡上面有我教皇的徽章，我为什么要变，我要是为什么要把教皇的徽章去改掉呢？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时非常处于一个行业的老大的地位的是波尔多，为什么呢？法国波尔多靠海，港口比较 运出去的快， 对，它运出的快，所以它在整个国，在整个世界的占有量非常的大，所以呢，这样子最终我们说的美国还有欧盟就最终下令，就是说我们就按照波尔多的瓶型来制作，然后呢，我们全部按照它的750毫升是他们的这样一个瓶型的这个容量，我们都按这个来做，所以呢，就变成了现在的750毫升。可为什么波尔多需要750毫升？你们知道吗？ 不是当时的肺活量是750毫升左右吗？ 对，然后那为什么规定到750毫升，不是757毫升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桶酒，我们说橡木桶嘛，对不对？波尔多的用的桶是225这样子，220这样的一个这个升，对，标准的升。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个把它整除的数字嘛，对不对？所以当时能够整除的数字就是750毫升，正好300瓶。这样子的话，大家我一桶，我这看我有多少桶，我就大概知道我这个是我一共有多少瓶酒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到酒窖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酒庄给我们喝酒，就从桶里面桶边试酒，每个人倒一点儿，倒完了以后我们喝，喝完了以后你杯里的那些你不能倒掉，也不能扔掉，然后你要还给人家，人家要倒回桶里面去。 哦， 对， 这我没有注意过耶。 对，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保证这个桶是满的，然后他要保证这个桶里面没有任何的空气和杂菌在里面。如果您喝一口两口这是可以的，但你要喝太多的话这就没有了，所以他每个只给你倒一点，而且你所有剩下的底儿他都要给你再倒回去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不太安全，但是对，你的口水是进了那个桶里面的。 这个还真 这没有， 但其实还好了，因为有酒精杀菌的作用，所以它还好了。而且那个桶呢，我们也储存的时间也不久，对不 对？ 对。 寂寞无人相告说了，哎，除了750毫升，你们刚才聊的这个容量哈，市面上我还能够买得到的有375毫升，还有187毫升的。 对，这其实就是除以二的关系嘛，对不对？所有的都是除以二嘛，750除以二等于多少？375嘛，375除以二等于多少？187嘛，188，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算嘛，要不然就是一桶是600瓶嘛，750就300瓶，然后呢，375就是600瓶，就是这样子来算。 而且现在随着流水线或者工业的发展，就是你发现瓶子的大小也不一，对，也有一拃大的小瓶子， 有， 对吧？就跟啤酒似的，它有大瓶子，也有小瓶子的，对吧？ 是啊， 特小的，还有科罗娜那种小瓶子的， 对， 但这个也都 OK 啊。 而且你想想，咱们之前也提到过的加拿大的冰酒，冰酒它一般都是受细高的、 细长 的瓶子，它那个是多少毫升啊？ 像德国的都是750毫升的，你看着它细长，但实际上它还是能装挺 多，能装的呀。 对，但是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特别的，是匈牙利 ，Tokaji。匈牙利是比较孤立的国家，它就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我就是500毫升装一瓶，你爱要不要，但也这样流传下来了。对，但除了比较特别的几个国家，其实都差不多，都是用的750毫升。 好。今天呢跟珊珊我们一起聊的就是葡萄酒瓶的演变。当然关于葡萄酒瓶还有很多的问题，一会儿也要问珊珊。不过呢在此也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像珊妮啊，他说了既然你们饿了放毒， 哎呦 啊，发了满满一盆。 哎呀， 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做的还是外边吃饭呢。麻辣小龙虾， 哎呦，真是毒。 咱们有说红酒真的受不了呢。当然我希望啊，让这些放毒的照片来得更猛烈吧，让菜式变得更复杂吧。 这么着，珊珊赶紧给人配一个呗，吃麻辣小龙虾配什么红酒啊？ 其实在传统上的话，很多人都说配甜酒比较好一些，因为它可以把这个辣遮掉。但我个人不是这么觉得。为什么？因为我们吃的麻辣小龙虾，你又把我的辣给遮掉了，那我还不如吃麻小，那我还干嘛要吃它呢，对吧？所以我喜欢配的是香槟，因为那香槟的它这种跳跃感和起泡酒的这种跳跃感，可以让这个辣的感觉更加的更加的那个表现出来。因为起泡酒它有一种辣麻麻酥酥的感觉在嘴巴上，然后跟那麻小的感觉差不多，所以可以尝试一下。 好，贵吗？ 不贵，香槟不贵，有便宜的。 对，有便宜的。 好吧，好吧， 卡瓦更便宜啊，几十块钱都有啊。 好好好，没问题。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小松松说了，我想问一下黄袋鼠这个牌子怎么样。因为他过年想买一点家里人喝。 是的，黄袋鼠这个品牌它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品牌制造商。为什么呢？它家喻户晓，然后非常容易记，大家一提这个名字或者看到远远的看到巨大的黄色袋鼠在这里，就好像我们这小黄人一样，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品牌来了。它价位非常的便宜，然后是小几十块钱的价位，然后所以呢，对大家来说的话，在过节的时候可以没有负担的，一家人聚会来上两箱。是， 你想 Seven 有很多小袋鼠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喝的就在那儿买，几十块钱一瓶 但是口感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它是螺旋塞的，大家要记住，跟那个拧开的，它不是我们说的木塞，所以非常方便。 对呀，对，那他们家就没有贵点的吗？ 有， 也有啊， 买 有80块钱。 得嘞，这事儿待会儿咱们聊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发送信息到 CHWL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了，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在吗？ 哎，李老师您好。 好的，那我们直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入夜之后呢，本市是晴空微风的，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比较快，预计呢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天气寒冷，上班的朋友呢请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以晴为主，午后北风加大到3到4级，阵风是6级左右，能见度非常的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那么另外呢，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晴，西南风2-3级，气温3到0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3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来，您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以及主要的全国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啊，北京天气呢，应该说今天和昨天相比应该差别并不太大。 嗯， 所以今天到午后时候的城区最高气温基本都在5度上下，那昨天也是这样一个温度，只是昨天呢北风到下午的时候有点加大了，今天呢是转成偏南风了，体感温度那比昨天实际上还要稍高一点。明天的状况呢，气温也没有太大变化，明天预报最高气温仍然是在4度上下，但是明天到傍晚的时候又有一股冷空气要过境北京了，这样的话傍晚这个风力呢会加大到3到4级，风力也不太大，所以到夜间阵风要报到6级了，夜间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气温上应该说变化不是特别大。周边的情况呢，因为这股冷空气要影响咱们北方的地区了，北方因为这股小股冷空气要有一定的降温幅度，主要降温是来自于后天，后天因为咱们北京要降到最高气温降到0度以下， 哇， 这是又一个这个短暂的一次降温，到后天到大后天这个气温都是比较低的，那这是咱们北京以及周边的一个情况。 嗯， 实际上说到南方呢，这个降雪和降雨呢，今天的降雪主要是在浙江和江西的部分地区，浙江呢一些个积雪的厚度今天还是有所加厚的，然后其他地区呢主要是华南今天有一些个降雨，明天呢还会继续的减弱，所以啊在江南主要的低温天气还是位于像江苏、上海、浙江、江西这一带，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1到3度之间，这是最高温度。 嗯， 当然最低气温还是在-4到-8度之间，这个温度仍然是比较低的。升温实际上从 这个明天开始有些地方，比如说像长沙呀，包括像昆明这些，明天最高气温都要升到10度以上了，但是海口的温度仍然是比较低，是处在一个海口明天最高气温是在14到1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仍然是低于10度以下，所以对这个地区来说，这个温度在这个季节仍然是比较低的了。 嗯， 所以去南方的朋友，别忘了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仍然是低温，而且它现在是在处在一个融雪的一个状态。所谓融雪呢，就雪后寒，它这个气温有些温度呢要用到融雪，所以气温要持续偏低一段时间，而且偏低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大概要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 嗯。是，那么春运也正式开始了，很多的朋友呢也这两天可能要回家过年了，尤其是往南边走的朋友，咱们得注意添衣保暖了。而且这两天也是北京啊，风干物燥，咱李老师也得多喝水多休息，好吧，注意身体您。 谢谢，好，再见。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由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以及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在快速路交通压力方面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而且在此也要跟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北京时间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大家傍晚好。嗯， 好，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俩之外，这个时段呢还有一位老朋友，这就是海洋堂市场工作人员崔健。崔健你好。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崔健一来肯定就得给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哈， 对， 着想了哈。今天又带来什么样的这个 好消息？ 好消息呢？ 对，其实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也算作一个久别的老朋友了啊，就是海洋堂的这个燕窝。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燕窝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听友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95%孤行物的即食燕窝，75克六瓶装。正常的话，我们的市场售价是1608，但是今天的话，给到我们的听友价格是999元。 真的， 而且 之前我一听，他们说这个价格，我当时就崩溃了真的，我就哇、天哪，太好了。 对呀， 而且是95%的哟。 是，这商品每一次在咱们节目当中一跟大家来见面，立马就疯抢。 对，没错，因为尤其现在我们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的时候，燕窝是整个统一行业涨价最少是在30%以上的价格上涨。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包括现在我们门店的燕窝价格也都涨上来了，但是今天也是为了我们的听友们，我们还是给大家回归到我们最早的999元，实际上它的折扣要远远优于我们之前所购买的这个折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门店去销售的这个燕窝的话，现在的价格如果没记错的话，零售价大约在1200元左右，所以折扣肯定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力度是最大的。而且还是跟一样，我们会赠送这个燕窝面膜一盒，是价值99块钱的。 那活动也就是截止到19点吧。 对，就是， 而且本身咱们发的量也不是很大吧。 不大，因为毕竟一个回馈活动嘛，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回馈到，所以也是说先到先得，谁抢到了谁就能拥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说，其实尤其到现在这个季节啊，包括这个时间马上要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农历新年了，所以可能送人的呀，或者是走亲戚的呀，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在选择什么样的适合的产品或者适合的礼物去送给家里面的亲人。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倒建议大家送燕窝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不管是从我们所谓的外表的面子上，或者说内在它对于身体的这个保养的程度上，其实燕窝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这个季节天气比较干，大家都会发现容易出现这个嗓子比较干哑呀，然后容易出现咳嗽瘙痒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燕窝反倒是更加适合的，因为它对于补肺润肺这样的作用比较强。包括今天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香港名家的这个75克的燕窝，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包装是红色的礼盒包装所以 那很漂亮，很 适合在这个时间去送给你的周围的一些人。 是你们特意为这个重新弄的包装吗？还这么设计？ 其实这个一直都是红色的，就是香港名家的产品包装一直都是红色的。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海燕堂原来的产品是蓝色的包装，但是也是为了适应这个节气的原因，所以我们选择香港名家的这个浓缩的即食燕窝作为一个礼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诉求吧。所以今天推荐的这个红色的包装送给大家， 喜气洋洋嘛。 对， 反正之前那价格反正就特贵，现在就是999，我只记着这个。 对， 除了999之外，还送面膜一盒。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价格便宜多少呢？我们可能说，哎呀，1600多，便宜到999，好像不直观。但你要直观一下子说，便宜了这个600多块钱。你想600多块钱，应该在黄老师那儿买红酒，能买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了，对吧？ 黄老师都喝不起600多， 他那都，我告诉你，都是大几十一瓶的，你知道吗？ 我们喝的都是小骆驼。 哎，这边还有朋友在问呢。XM 就说了，昨儿我去你们那儿看了哈，哎，我有这方面担心哈，你也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就你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即食的燕窝，是不是含燕窝的量会少呀？ 这个的话，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好还是不好呢？ 啊，当然是好了。 好的， 对呀，多直观呀。 因为我们说这个浓度是95%的，其实即食燕窝是这样，它的浓度越高，它的燕窝含量就会越高。包括我们会在产品的配料表当中会看到，一般产品配料表当中第一位的是它的含量最高的，那么往后以此类推。那么这款即食95%的即食燕窝，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燕窝，就它的浓度基本上除了5%的水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质的，还有一点点冰糖。所以这一瓶你基本上拿下来开盖之后倒过来 是倒不出来的， 对，是不会洒出来的。但是你不要甩啊，你要甩的话还是挺浪费的。 那当然， 那当然不会。 所以浓度这个东西，大家我们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有人会说那即食燕窝，那会不会它的这个品质不如燕盏的好？其实，在选购即食燕窝的时候，往往我们推荐的就是第一个，在消费者不了解燕窝品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他就选择品牌， 因为品牌实际上是品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那么除了品牌之外，就是你这个品牌的燕窝，它所选用的原料也好，或者它的加工方式也好，也直接影响着燕窝的营养跟它的口感。那么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香港名家的这个即食燕窝，它的原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因为其实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燕窝原料，就是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另外一个就是马来西亚，实质上的区别在营养上没有区别，更多就是在它的加工工艺和清洁工艺。那么马来西亚的这个即食燕窝，它的这个清洁工艺会更高，就它的纯净度会更高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说燕窝，它其实每一批一年大约有三次的这个产窝的时间，那么每一次都直接影响到它的价格和它这个营养。那么最好的是每年三四月份在雨季的时候，它这个金丝燕吐出来的这个窝，就这个时候梅雨季节，它的空气当中微生物潮湿，然后营养会更多一些，所以在这个时间的燕子的营养成分也会更高。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即食燕窝，它里边的营养也是来自于头起燕，所以它的营养成分的保留会更高一些。还有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加工方式的话一般我们会通过这种冷，就是低温的这种方式来去加工。因为燕窝里边含有的一些有效成分，比如说我们说维生素类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怕热的，就是你一遇热之后它的营养成分会被破坏或流失，那么我们通过低温的方式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成分更多。还有就是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不加防腐剂怎么保存一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说一般产品它的变质主要是因为它预养之后然后产生的这个化学变质，但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选用的是这种抽真空的，那么抽真空之后如果你这个盖子不打开的话，它是不会进去养分的，所以这个燕窝也不会产生变质的这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添加防腐剂和其他化学试剂的情况下能够保质一到两年的这个保质期的原因。 好，来说一下怎么购买吧，虽然咱们今天给出来的量不是很大。 对，那大家可以登录到这个吃喝玩乐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燕窝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窝的信息，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去选择购买一套或者是两套。但是在于我的这个角度看来的话，其实是买的多赚的就多，因为一盒便宜600多，两盒1000多块钱，其实1000多块钱至少够包一个大红包了，对吧？ 是是是。 所以真的就是买的多赚的多，而且很有可能今天我们这一档燕窝的优惠的话，可能在过年之前也是最后一次 哦。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在过年的时候选购一些适合的东西，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那么一定要抓紧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好好好， 你瞅瞅， 对， 时间不多了， 真是啊。有听众就问，999是一盒是吗？ 对，是 一盒里头几瓶？ 一盒里边是6瓶，然后我们一般建议的话，每一瓶大约可以吃3到5天左右。如果要是 一瓶可以吃3到5天、 啊，对，所以这也是它的高性价比的一个原因。就是一瓶3到5天，比如说正常的人的话，其实一瓶吃5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盒6瓶，每瓶5天，实际上这一盒是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吃的话，是完完整整一个月的量。 一盒嘛， 对， 对吧？ 一盒一个月。 哎，那你建议，比如说这瓶打开了，开始吃了，最好多长时间之内吃完？就有可能说，哎，我今天忘了吃了，它不可能连续性的，但是多长时间要吃完？ 我们建议这样，在7天之内把它吃完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打开之后要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去进行冷藏，因为你打开之后它就会遇氧。那遇到氧的话，如果你的储存环境不好的话，它就容易产生变质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把这个燕窝打开了，在7天之内把它吃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那崔健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款燕窝的情况，好不好？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名家95%固形物的即食燕窝，75克6瓶装，正常的市场售价是1608元，但是今天的吃喝特惠价是999元，并且加送燕窝面膜一盒。 就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 对， 大家有机会来抢这个100套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燕窝。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三四五六七。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有听众朋友也问了很多关心的问题，不过呢，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让崔健给回答嘛。 对， 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了，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比较相信信任海燕堂这个品牌，那能不能说一下香港名家跟海燕堂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包括我们在终端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实际上香港名家跟海燕堂的关系是属于，因为香港名家它是属于一个香港的一个注册品牌，然后它是主要做燕窝原料供应和收集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原料供应商。但是它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它需要有一个运营平台，然后我们海燕堂是负责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运营的，包括它的生产，包括它的后期运营服务，这个是我们海燕堂来做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子公司跟母公司的关系也没错，只不过是我们希望多一个独立的燕窝品牌来在这个市场里边去运营。 那也就是说信任海燕堂这个品牌，同时也信任名家也没什么问题。 对，而且现在香港名家在我们北京地区的话，已经在我的认知当中已经有至少5到10个商场里边都已经入驻了，包括我们北京市民里边非常认的一些老牌的一些大型的高端商场里面也都有。 所以也是品质的保证啊。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哈，那今天你说的这个即食燕窝和晚宴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在产品质量上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只不过是晚宴的话一般我们 是装碗里。 对， 很直观啊。 可以这么理解，晚宴就是装在碗里的即食燕窝 啊， 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品牌，然后加上那个品牌的我们说广告投入比较大，所以在大众的这个认知当中会更深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营养上来说，或者从食用量来说，是没有实质性的大区别的，只不过这个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力度会更大一些。因为晚宴在大众的认知当中便宜的啊，一碗的价格大约在200多块钱，贵的话现在涨完价之后可能有的一碗是400多块钱一碗。它的我们说性价比不高的地方，就是它一般一碗建议吃一次， 所以一次就要都吃完。 对， 但多少重呢？多少克？ 晚宴一般会在180克左右，但是它里边不是95%的固形物，所以它里边还是会有一定的水分在里的，所以性价比你这样算下，两次晚宴就够买这个香港名家一个月的使用 量 了。对，所以我们说在性价比上来说的，还是香港名家的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买晚宴没有一碗一碗买的，基本上是一盒，一盒的话也是6碗，然后6碗大家可以自己脑子算一下，就是6×400是多少啊？我这个脑子有点不太够用。 你谦虚了，我告诉你。 真是，我都算过来了。 真是啊，那你说说咱们家卖多少钱吧。 我们说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 啊。 然后呢，你吃的天数是大约30天的这个量，然后 和每天多少钱？你算算，赶紧的。 999除以30块钱。 1天30， 而且再其次它是95%的呀。 对，它的浓度会更高一些。而且我们这个里边还加了少量的这个冰糖，因为其实冰糖在燕窝的这个作用当中，除了增加它的口感之外，更多的就是让它更好的去挥发燕窝的这个食疗的这个作用在里边。因为本身冰糖也是在中医的食材里边去对应搭配的一种药物。 对对对。当然每次崔健来我们都要一直在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那燕窝是个好东西， 对， 但是还是有人适合吃，有人不太适合吃。 对 对对， 对，这一点还得让崔健再跟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燕窝的话，其实大部分人是适合吃的，但是有几类人我们是不建议他去食用的。第一个就是4个月之前的幼儿，就他在这个时候没有正式的吃辅食，所以他对于燕窝的这个营养没有办法直接的吸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他去食用燕窝。但是没关系，母亲可以去吃，然后通过乳汁来给你的孩子带来这个营养。还有一种就是蛋白质过敏的人群，我们不建议他去食用燕窝，因为燕窝是属于一种高蛋白质的食材，基本上蛋白质含量能够占到 50% 50左右。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些恶性肿瘤或者是没有经过治疗的这些人群，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也不建议他去使用燕窝。还有就是比如说三个月之前的这个孕妇，我们也不建议他使用。还有就是感冒发烧的人，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去使用燕窝。除了这几类人群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人，不管是老人也好啊，男性女性、孕妇产妇、小孩，其实都是可以去使用燕窝的。 嗯，是。那大家伙呢，现在就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燕窝啊，就俩字儿燕窝，您就看到有两个推送是吧。 嗯， 一个呢是一盒装的，另外呢一个推送是两盒装的，大家可以选择哈。但是最重要的是，真的我觉得好像近一段时间都没怎么在咱们节目当中推过燕窝。 对， 对， 而且刚才崔信还说有可能是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了， 而且是这么便宜， 对，价格太实，我真的觉得挺实惠的。 是， 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需要，如果赶上这个放春节这个假期的时候，要走亲访友，要给自己家里人买点，我觉得这是真的不错的一次下手的机会。 是， 嗯， 或者说走亲访友给觉得奢侈了，哎，给自己家里人买是可以的吧？ 对， 比如说爱人怀孕了，嗯，来一点啊，比如说老人。啊，现在要强体 啊， 嗯，啊，来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而且反倒我认为在这个季节啊，很多老人吃是更适合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冬季的时候老人的这个气管或者是肺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对对， 那这个时候多吃一些燕窝，我感觉是非常适合的。 嗯嗯，好，来最后一个问题， 嗯， 收尔他说。孕妇吃燕盏好还是这种即食燕窝好呢？ 其实在营养上来说，燕盏跟即食燕窝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燕盏在它的泡发加工的过程当中，你要先泡4到6个小时，然后你再挑毛，然后你再煮它。 燕盏还是要挑毛的。 对，要挑毛的，因为燕盏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咱们家婶儿大晚上呢就在那挑挑挑挑挑挑一宿，挑出一个来。 我说怎么婶儿最近一直没上班呢？ 就是燕盏它的困难就是在它的时间和挑毛的这个麻烦。 对， 但是我们在营养上来说，比如说同样的50克燕盏泡好的煮好的，然后跟这个50克的即食燕窝，营养成分上是没有区别的， 量也不会少是吧。 对，所以我们在一般现在都会求方便，那我们还是建议其实可以买一些即食燕窝作为日常的这个食用，但是我们建议孕妇的食用的量要增大一些，就你这一瓶你就别吃5天了，你吃个3天2天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时候不是你自己需要营养了，我们说一人吃两人补，还有腹中的孩子呢，对吧？ 对， 而且你万一怀上双胞胎呢？ 哎呀，这个压力老大了。 对呀，不停的往上加棒啊。 来，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仅仅是海燕堂跟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活动， 嗯，是， 所以您可以去任何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合作的大型的商场，包括网上您都可以查，都不会有这样的价格。 嗯， 而且呢，据崔健刚才偷偷的透露，可能节前这次也是最后一次，就这个价格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 是， 如果您要是希望购买，您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同时您可以发燕窝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链接。 嗯， 您看哪个合适您就拿哪个吧。 是啊，而且快到了春节了，很多的朋友可能自己在家里面简单的加工一下， 嗯， 比如说和木瓜呀、牛奶呀、蜂蜜呀、冰糖啊，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做出美味来啊？ 是，就是燕窝的这个搭配相对来说会特别的 百搭 丰富一些，就是，嗯，水果也好，然后一些青菜也好，或者一些比如说有人愿意喝， 嗯， 对，和银耳搭配其实也非常不错。包括最近我自己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做这个香橙燕窝盅，就是原来我们不是做这个冰糖雪梨燕窝嘛，把这个雪梨从中间掏空，那我们这个是把橙子先把上边的盖儿切开，然后从把中间里边的这个橙子肉掏空，然后里边直接放到锅里边先蒸大约20分钟，然后你再放入一些冰糖，然后再加入一些燕窝，再蒸5分钟就可以了。而且香橙这个燕窝的话，它的搭配会对于比如说有人出现咳嗽这样的情况 会更好 一些作用。 对， 好，赶紧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名家95%固形物的即食燕窝，75克6瓶装，正常的市场售价是1608，但是今天的吃喝特惠价是999元，并且加送燕窝面膜一盒。 好了，回复燕窝二字在我们的平台之上就可以啦。 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啦。 大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当然我们现在话题又从燕窝要回复到我们的红酒这个话题。其实今天我们在最开始会商今天节目的话题的时候，我就跟编辑我说今天的话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了解也不清楚的，而且会对这个的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 嗯 嗯，比如今天我们俩就有浓厚的兴趣，真的。包括刚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发了一些问题啊。 是 这样，咱们在接着聊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问题，好吧？ 好好好， 先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叫， 要先介绍一下我吧？ 对。 哎呀， 静候着了， 风一样的女人， 一千种风的味道的作者，同时呢也是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的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的候选人黄珊。珊珊你好。 大家好，我是黄珊。嗯，因为刚才是那燕窝的话题，我怕他没回来，不知道是我是谁。 对，是我的问题啊。先来看看萧雪的问题。他说哪儿买进口红酒能够买到100多的那种呢？因为他可能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只要是进口就贵。 嗯， 但是呢，他已经限定了一个价格，就100来块钱能够买到进口的。 嗯， 而不是像 Seven 那种，然后我买那个小骆驼那种58、88的那种。 就他就觉得58、88太便宜了， 有一点 low， 有一点低调奢华。 是再高一点的。 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嗯，萧雪同学是吧？ 萧雪， 对，我们在买葡萄酒的时候，100块钱这个其实是一个葡萄酒的一个怎样讲呢？一个价格的标志。为什么呢？100块钱以下的酒，基本上我们认定它是一个量产的、多产的，然后价格低廉的这样一个品种。而到了100多块钱，这个标准呢，是它是有一定怎样讲品质要求， 就是含金量的。 有一点性价比的，对，这样讲。所以呢，我们说到100块钱以下的，可能这酒的话，大家说我们喝，把它当水喝，当汽水喝，或者是干杯，都没有问题。但100多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怎么样，慢慢的稍微尝一下，有一点仪式感，找个杯子，别拿个纸杯喝的感觉。然后另外呢，100多的选择呢，其实就很多了。我们说的所有的国家都有卖了，但大家记得这个100多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就是在国外也是100多的这个概念。毕竟中国有48%的税，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100多的话，其实我们要减掉一大部分的这个税务这方面。比如说，你买180块钱的酒的话，可能其中80块是税钱，然后还有100块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酒钱，所以大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买的酒在国外是什么样一个价位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买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的国家是有这个价位的，比如说法国，比如说我们说的智利啊、阿根廷，但我偏 偏向于推荐于智利和阿根廷，是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说的，法国的话入门款是来是100多块钱的，然后呢低价款就我们说的非常轻，就轻销的是几十块钱的，所以呢它可能在入门款100多块钱，大家可能觉得说并没有买到自己心目中的品质的酒。但是如果说需要追求品质好一些的话，还是寻找智利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都会有比较好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智利还有包括我们说新西兰现在跟中国都有一个免税协议，所以刚刚提到的48%的税是可以免掉的，所以就免掉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的成本，然后酒的品质就会升高很多。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是您追求性价比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国外的商超看看，就是国外品牌的商超，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葡萄酒的专营店，然后都可以看到，就是专卖店都可以看到进口酒的这个标识，我们去寻找这里刚才提到几个国家都可以。 嗯，好，我们的听众里卧虎藏龙啊， 对， 是吧？ 很多人都发上来了，还是不错的酒，然后在大的星钻网站买的，然后磊子很感兴趣，赶紧拿手机拍下来，准备回家自己也来一箱。 同时也问问咱珊珊老师好不好？珊珊老师，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微信。对，我给你 没有手机 啊、那没关系，一会儿 吧， 广告的时候啊， 一会儿吧。 对、啊，来，再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耶石， 哎， 他说麻烦问一下，雷司令持斋哪个牌子比较好呢？因为春节的时候家里人想一块聚会，而且家里女性是相对比较多的。 嗯，哦，非常体贴的一个。 哎，我就没明白，雷司令持斋会更甜吗？ 是的，持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它在葡萄在成熟之后呢，在葡萄的这个藤上面再多挂一会儿，然后再摘下来。经常有的时候持斋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雪积在上面，就葡萄上面是积着雪的。因为德国其实是比较寒冷的产区，所以在那里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我们说的寒冷的地方的话呢，这个持斋葡萄酒往往是跟冰酒有点相似的，但它没有达到我们说到的冰酒的温度是多少呢，之前提过的-20度，然后达到7天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这个范围，它可能只有3天可以2天这样一个温度范围，他们都算作持斋。其实这个酒的话我们可以当做它是一个天气的一个调节器，为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天气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我本来是想酿冰酒或者是想酿更高级别的酒，但是那天气没达到这个程度的话，葡萄已经差不多到了这个时候了，或者是已经不可能再冷下去，那我只能把它摘下来吧。我们不能一直等雪，像北京一样一直等雪，一直雪不来，那最后就全部变成葡萄干了，所以还是要把它摘下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是持斋是这样子的。也因此呢，因为通过风啊风的吹啊还有空气的一个蒸发的原理，使整个的这个葡萄变得很干，水分很低，这留下来都是葡萄里面的糖分了、啊、所以其实它可以达到很高的这样一个糖分。当然所以呢我们说的区间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持斋的话很难控制它这个天气和水分的蒸发，毕竟是老天给饭吃嘛。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说的糖分可能从80克开始一直到200多克300多克都有可能。但是呢您说刚才问我说哪一个葡萄哪一个 对雷司令持斋的哪个牌子的比较好，他想买吗？ 嗯，对，其实蛮多牌子都不错的，比如说 Whitman 还有 JGP，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JGP 这个品牌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还有全世界最贵最贵的一个葡萄酒就来自于德国，叫做 Egenmuller， 然后它也是有这些不同的价位的，从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直到我们说最贵最贵的白葡萄酒几万块钱美金的这样一个价位。所以我们都可以就是说德国的葡萄酒价位非常的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多看一看。但是其实价位并不会想讲，就是我们想刚才提到的那个价位只是一种葡萄酒的价格，其实很多都比较平易近人。上次之前送给您也送99年的， 对， 那个就是 JGP 的嘛，也很好喝。 是的， 对， 是的， 嗯，所以呢看甜分，然后记得持斋葡萄酒一定要冰过才喝，虽然是现在天气比较冷一些，但是也记得要冰过才喝。我前几天我觉得外面天气很冷，所以干脆不用冰箱了，就想要喝的，因为家里人也多，所以直接扔到外面去，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就冰了，然后再拿下来喝，也蛮好的。 嗯，这不错哈，还给冰箱省地儿了呢。 对，其实就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就过节的时候，因为有聚会，或者说家里的亲人来，我们喝一点红酒品品。 正好它的颜色很红火，然后预示着来年能够红红火火，其实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也很适合喝酒。 为什么？ 真的，我都想我今天要回家的话，我路过 Seven 我来一瓶58的。哎，真的，因为今天晚上可以看到超级月亮。 哦，对对， 是今天晚上你要带我的牛肉干回家。 没多少了，我再带走。真的，今天晚上据说它分时间的，什么七点多少，它是不同时间。据说啊，因为说是今年头一次看到超级月亮，据说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比如说蓝色的、红色的。只是据说啊，因为我朋友圈里就说这些都特别多。 对，我看说有三个月亮，我以为是真的有三个月亮在，但是实际上不是，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所以有三个颜色。 是的。 哦，好吧，我单纯了。 所以你想，这么漂亮的月色，而且今天天不错哟，所以晚上跟家里人滋儿啪的喝一点， 对， 哎，真的挺好的。 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啊， 今晚月色很美，什么意思？ 不知道。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呀。 哎呀，我现在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 我还以为是另外一句呢。 啊， 跟春天有关的 啊。我跟 春风十里不如你。 对呀。 哎呦， 咱聊下一个话题。聊聊就聊自己擅长的上了。 来来来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这海阔天空就问了，说主持人好，我喜欢少喝一点葡萄酒，750毫升的太多，喝不完，放好长时间我觉得就不好喝了。很多品牌又没有小瓶装的，那打开这个酒应该怎么储存呢？时间可以储存的长一点呢？ 对，其实我遇到最大问题也是这个。我平时也是特别喜欢喝一点葡萄酒，但是我量不多，也就一杯的量，对，喝不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再找一个人呗。 再找一个。 您有个不知道这位问题的人，就男朋友女朋友都可以嘛，两个人一起喝，然后你找一个跟他，你跟他酒量就是有互补 的。 不是相仿的，是互补的。 互补， 对、 哦， 就是我喝完一杯，剩下他都能喝完。 我天哪，不好找啊这人。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喝一瓶应该还好吧。 对，刚好750加起来。 对呀、啊， 这样是最好的，这样对吧？美滋滋的，晚上看着月亮，是说着今晚月色很美这样的话，然后就一瓶下去了，然后也不胀肚，对吧？但是如果说您要是觉得实在是找不到这个人，今天晚上有点迟了的话，我建议还是买小瓶的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葡萄酒通常我们建议是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的。 哦。 如果说您喝不完的话，你要塞住然后放冰箱，但这样的储存时间也就是48小时，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不要放太多太久的时间。 哎，我记得您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是说你会去买一些这种实验用的玻璃杯烧瓶， 对， 然后你会把喝不完的放在烧瓶当中，然后密封， 对， 这样时间是不是会长一些？ 它会保留其中的风味，但是保存的时间不会更长。我说明白了吗？就是说它的密封只是会让它密封性更好一些。我说的可能48小时以后，它该花香啊，然后果香啊，然后 都有 、然后而不是随着。因为冰箱还会串味儿嘛、 哦、 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我刚刚还没说到这一点，就是要买一个烧瓶，它密封性好，不会跟其他的食物和东西串味儿，这个也很重要嘛。 嗯，是是。 好，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葡萄酒瓶的演变。 嗯， 其实在第一节的时候基本上珊珊呢已经把整个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简单的跟大家由浅入深的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哎，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就不像啤酒，啤酒比如说我们在外头喝、一般都说来一打或者来一箱。 哎呦， 这个是见过的。红酒会有一箱一箱的那种吗？但它一箱是6瓶的还是12瓶的？ 通常来说葡萄酒的话，我们说瓶装酒一般都是12瓶的。在所有的商超还有我们说买酒的地方，它都是有这种包装的。但是有的当然它也散卖，它也单个的卖给客人。如果说你要成箱的话，它通常会有一个折扣在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今天过节啊，或者是马上就要春节就要到了，大家也有这样需求的话，去超市买酒的话，你可以说我来一箱，然后它通常会给你打一个折扣在的。然后另外呢，大家注意的话，这一箱不是我们说的5瓶，也不是10瓶，而是12瓶，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是不是很强迫症？ 为什么是一打12瓶呢？ 是一个轮回是吗？ 喝完一个轮回。 您猜一下吧，伟哥。 嗯，这个答案你一定知道。 哦，我一定知道。 对，不是、啊、不是特别， 也没啥方向指向性。 刚 是十二瓶，那箱子大小合适， 750毫升一瓶，正好那一箱子能放进去。 刚刚我们讲过了，其实300瓶嘛，对不对？ 对， 一个桶， 一桶 一桶300瓶。嗯，那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数字把它整除啊。 啊， 对 对 吧？那12是不是300？是不是能被12整除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是其中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大家 还有一个原因， 对。那为什么比如说整出的话很多数字都可以整出啊，为什么他选12而不是选其他数字呢？ 吉利 六瓶也能整出啊，对不对？ 对， 是 24也能整出啊。 对啊， 那因为什么？ 猜呀。 太重了，我告诉你，24瓶太沉了，谁能抱得动啊？ 延续昨天节目的风格，百万好礼等你拿。 要么这么着，我们先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为您揭晓哈。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朋友，大家一定关注了，接下来我们要延续昨天节目的风格，百万好礼等你拿。刚才珊珊老师出了一道题，为什么是12瓶一箱呢？ 为什么呢？ 他刚才有一个解释，就因为一桶酒可以装300瓶，如果要是被正好啊，除开的话，12是一个解释。但是他说了还有第二个解释，而且这个解释很容易，我们几个是没有猜出来。 对，礼品就是刚才王维吃剩的牛肉干是吗？ 因为现在你们俩正好换位置了，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呢，应该能注意到，哎，维哥已经到了嘉宾席了， 是， 所以那个问题等于是你出的， 好， 他就必须得回答。 好，珊珊， 来，主持人，快。 主持人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750毫升又是玻璃瓶的，12瓶是我们能够拎得动的最大的一个数字。 哦，那磊子刚才说那个靠谱， 真的是 啊，对啊，我也没说他说的不对，哦、对吧？如果24瓶真的拎不动啊，对不对？嗯，你想一下，12瓶的话，大概加上我们说的瓶子和酒，一共要22公斤， 嚯、 哦，对吧？你磊子，你能拿得动24瓶吗？拿不了。 他短距离的行， 对，这是为了帮助这些货运的工人们，还有我们未来装瓶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一些，包括在家里储存的时候，是自己的搬运的方法。哇、哦，这个12瓶我实在太清楚，就是因为我天天在家里22公斤的搬呢。 哎，我说，要不你身材保持这么好，就是干这个似的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直播里面的。 哎，不过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有很多人都说了，酒它的热量会很高，就比如说，一提到啤酒，你就说，哎呀，你别老喝啤酒，啤酒肚， 对， 它都是拿粮食做的， 是。 然后一说喝白酒，我说粮食做的，老喝的话也容易。那红酒呢？如果老喝的话，它会存在这些问题吗？ 嗯，红酒其实我们说的这种啤酒肚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些 就白酒吗？ 腹部脂肪， 因为它都是粮食做的嘛、嗯。 对，但其实我觉得腹部脂肪的一个积累，一个是我们说的运动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积累。我们看到那个其实大肚子上面那一大堆肉，并不是说我肚子上面长那么多肉，而是说我们在那个内脏上面长了很多的肉。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这个一个是要保持好的运动，另外一个少摄取脂肪类的食物，虽然这也不该我说为什么我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会说大家说啤酒啊或者啤酒肚这样东西，其实是因为大家通常喝酒的时候会吃很多高脂肪的东西、啊、而且又坐着不动的导致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在喝红酒的时候建议先跑个5公里然后喝红酒就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负累了。 但是我也听人说啊，说像 像法国，它不盛产葡萄酒吗？包括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上班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拿白葡萄酒当饮料喝，就酒瓶可能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没事咱们喝杯水，人家是没事就 喝一杯白葡萄酒，就当饮料就喝，每天都是这样。 是 这个是不是也有点过呀？真的吗？ 其实我记得看过一个报告，就是在讲法国人喝酒的话真的是量很大的。他们平均的话每人每天要一升葡萄酒 啊。一升？ 对，就是一瓶还多。 啤酒都喝不了这么多。 就一升，就一瓶多嘛。 对呀、 啊。就他们平均起来的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但是就包括我记得有一个职业，你说到职业的话，我想起来好像是以前在飞机上开飞机的机长。 啊、 他们那，因为那飞机到了以后，到另外一个国家上面，所有的饮料都要被倒掉，所以他们就会不停的在飞机上开酒喝，直到后来就被禁掉了。有一个法规，之前的飞机上的机长是可以喝酒的，直到后来有个法规把它禁掉了。 你喝太多了。 所以有这样的职业，是有这样的一个，怎样讲，葡萄酒以前是大家当做一个饮料，或者甚至说可以滥饮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越来越大家越来越讲究这个，怎样讲，健康，越来越讲究我们身体的一个素质的这个培养。所以呢，包括我们现在喝的酒，你可以看到以前甜酒，其实在我们说的50年前的话，甜酒还是整个葡萄酒的市场里面的大多数。但是随着大家对健康意识的这个影响呢，现在甜酒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了，而我们现在喝到的这些不甜的酒，就是干白啊、干红啊，反而变成了主流，甚至还出了一些零糖度的香槟啊，像这些酒，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意识，然后销售也非常好。 嗯，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嘛， 是， 或者说有自己的小收藏爱好。 是， 磊子，你爱收藏点什么？ 我爱收藏啊，有点比如说有点时间我去国外的话，我就会买那种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个水晶球、 哦、 里边你倒过了以后会有很多的东西散落下来， 水球 就是水球嘛，然后它会有当地的 球， 就水晶球、 啊、 水晶球，然后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标志性的建筑， 明白明白， 会在里边做一个 冰箱贴似的。 哎，对对对、 哦、 啊，我会收藏那个，每去一个地方我买一个。 哎，那挺好的、 啊、你买了多少了？ 十几个了、 啊、 只要当地是有这个产品的，有这个系列的，我就会买一个，但是占地儿。 就跟我一朋友他去一个地方就收集当地的地图是一样的、 啊、 像我是分时候，比如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收集烟盒， 嗯， 因为那时候得跟人拍着玩嘛。 啊，对对对对。 啊，对对，收集烟盒。 北京孩子有过这个。 对，然后收集洋画。 啊， 哎，这珊珊都不知道。洋画，你可以问家里人。洋画我也收集过。 嗯。 然后到后来都觉得没意思了，我就开始收集 CD。 哦。 尤其上学那个时候，然后收集打口 CD。 这高级货，打口 CD 也得5-6块钱一盘吧。 专门为了收集这些 CD， 我5道口。洋货市场， 我以为你要去 天津 啊，真去啊！ 洋货市场这都去过，所以我到现在 CD 卡带那都是真金白银自己买的，真的。如果要现在说，好了，王威，你现在重新做一档音乐节目，没问题， 资源大大的。 我那点儿， 那应该也没地方给你放吧？这个播放器也没有啊？ 有 CD 机， 有 CD 机啊， 有 CD 机，没问题。 就打口那是当时，反正就过不去呗。 磁带，哎呀，10块钱一盘的都是记忆。 我们可以把它抓出来呀，你说是不是？硬鬼。 当然，我想说的这个就是、 嗯， 我相信酒瓶子应该有好看的瓶子。 嗯， 是不是有人收集瓶子呢？所以我相信，因为这节时间可能 差不多了啊、嗯。 我们在下节的时候，正好让珊珊也说有没有好看的红酒的瓶子。 嗯。 值得收藏的。 嗯，好， 好， 大家伙呢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红酒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武汉迎刘伯，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黄山。 哎呀，吃完了珊珊带来这点小零嘴，我今天头一次上直播没那么饿。 你瞅瞅，你瞅瞅，我就报个天气报的事，我就没吃着，全被你们分了。哎呀，哎，老虎还说呢，啊，你们刚才说那是真事儿吗？别人胡扯吧，每人一升，开玩笑的吧，一人一升。 对，我看到的，我看到数据是这样子，而且不是近期的数据啊，是之前的90年还是80年代的数据。 我那时候就这么多了， 天哪，量好大。 所以老虎，你可以再查一下最新的数据，告诉我一下。 估计都两升了，是吗？ 估计现在都卖出来，卖到中国来了。 哎，刚才在上一节最后，我不是说了吗？葡萄酒有特漂亮的瓶子吗？ 是啊，当然有啦。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我跟熊熊最喜欢喝的巴黎之花，熊丽他特别喜欢那个瓶子，也经常做收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当时的一个法国的装饰主义的一个画家画的，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金玉兰，就是白色的兰花，玉兰花的这个形象在这个瓶子上面，感觉非常的典雅优美。然后呢，上面是蓝色，上面是绿颜色的瓶子，然后上面白色的花，然后也非常的素雅的感觉。我觉得那个瓶子是所有的女生都会非常喜欢的一款瓶子。当然其他还有很多波普系的画家，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什么 Andy Warhol 啊，还有 Star Philip， 他们都会给这些著名的酒瓶子做一些创意和画画。然后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的牧童酒庄。我们也知道法国波尔多牧其中有非常著名的像拉菲啊，像是拉图啊这样酒庄，还有一个叫做牧童，是跟他们同一级别的，就是特级一级酒庄的这样的一个。它是每一年的酒标都不一样，来自于一个画家的著名作品，就比如说毕加索啊，这些作品都可以放在这上面 啊。但没有版权吗？ 当然有版权了，他们的版权我记得交换是几箱酒，然后作为这个版权的交换。 可想而知，它几箱酒的价格就已经跟人这个版权的价格一样了， 真是贵呀。 是的，然后当然是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年份。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叫光的这位听众，他说一个大金洋的红酒，就是我们说的这款法国原装的，就是如果是法国原装的话，可能就是我提到的这款2000年的牧童酒庄，他就用了一个就是什么叫做一个鎏金的设计，然后把整个金色的羊然后放在了这个酒标上面，就是整个瓶子上面非常的漂亮亮眼。为什么是羊呢？因为穆通他们的吉祥物也是羊，所以所很多的画家在进行这个创作的时候也是围绕着羊来做的。当然跟我们的生肖羊年也不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市场而做的这款，但是中国非常喜欢这款酒，2000年的，它的价位应该是在几万块钱吧，所以这位光光 这位听众朋友，我知道您肯定是一个土豪。 他说值得买吗？反正 对啊，是啊， 值得买。 这款酒是非常好的一款，哦、也是2000年，也是牧童最经典的一个年份。然后呢，所以它价格为什么会比其他的酒都贵那么多？因为其他都是10000以下就几千块钱的酒，为什么它这个、这一瓶会这么贵？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年份所在，同时也是标志比较特别一些。 哦。那实际上就是专门的艺术家 是 跟酒庄合作的，这个是有的，所以它的瓶子包括它外面的设计感都会很强。 对，所以说不说值不值得买，我觉得你现在不买的话未来还是会涨价吧，所以看看您的经济能力了。 明白。就类似于比如说比如说啊 Porsche 啊新出了一款车，然后 911吗？ 我们就举个例子嘛， 举个例子、然后邀请著名设计师磊子，然后要给他专门手工缝制，比如方向盘呐、或者说座椅啊等等，然后说好限量版，就是专门磊子 缝制 私人定制啊，对对对，会有这样的。 对，是的，当然了，就每一个怎样讲呢，我们说的消费品做到极致的话就是跟艺术挂钩、然后把价格很高的往上提、 但是呢问题来了，刚才你说啊，有很多的艺术家或者说设计师他专门跟这些啊酒的产品进行合作，这个瓶子很精美、很值得收藏，但是那是不是价格就虚的同时就是说哎呀他是合作了，但是这酒一般，所以这个瓶子还不错，会吗？ 当然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就这样讲，有一些附加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们毕竟买这东西的话，价值除了酒本身的品质，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我知道有一个酒庄还跟我蛮好的，它是来自于法国南法的一个酒庄，很小的一个酒庄，这个怎样讲呢，这个酒庄的庄主也是一个画家，他喜欢自己画画，所以呢他就把每年画的画放在他这个酒标上面， 也好自恋呢， 对，很有艺术感。他的产量也很少，也就4000-5000瓶、然后呢他有一个年份，我记得好像也是2000年这个年份，然后他就卖的特别贵。然后呢我说为什么这个卖特别贵，我不觉得这一个年份你酿的这个酒有那么好喝、他说啊、对，的确没那么好喝，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酿酒还不太会酿，乱酿的。我说那你为什么卖这么贵的，他说因为我画了一个裸女上去，然后大家都喜欢裸女，所以大家都在买那一款，然后我就把这标的 就为了这个酒标。 对，是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好记，所以这款酒在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心理因素在里面。 那你在家收集吗？因为 在家收集， 对啊，你阅酒无数，瓶会收集不错的瓶子吗？ 哎呀，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些收集的东西啊，但是我会收集比较特别的一些酒嘛，然后就是，但是现在遇到问题，就我们家 没地儿了， 不是，对，是没地儿了，天天往外清的状况，就对，来的人太多。 我明白了，要不然一箱24瓶走。 看我这肌肉链的，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哎，刚才不是说呢那个酿酒吗？这个 ZG J 就说了，专家好。我曾经自己做过葡萄酒，还比较成功呢。我自己做那颜色还挺淡淡的，没有买的那么深，所以我觉得买的葡萄酒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了呀？我想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色素呢？ 这位听众朋友， 这出大事儿了呀！ 哇，这个，您说的，如果说它是用色素来做的这款酒的话，我觉得可能它就没有这么多的附加价值，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酒的这个品质了。为什么您酿的那个酒颜色比较淡淡呢？首先，这个酒是要经过压榨的榨汁，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是来自于皮。我们在家里，就算您用脚踩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压汁工具做的话，它的色这个皮上面的这个颜色也不是，比如说花青素也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第二，葡萄不一样，人家酿酒的那个葡萄是用的是特别厚的皮，可能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葡萄的皮儿要厚好几倍，它只有皮儿，所以呢我们其实压榨的就是皮儿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在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葡萄的。如果您要是一定要去酿造比较成功的葡萄酒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酒庄看看，就是那些种植，比如说赤霞珠啊，就种植一些不同的这些葡萄，就酿酒葡萄的地方，可以问问他们会不会把这个葡萄卖给您一些。但我知道那个汁儿真的是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重 种的。当然葡萄品种不一样，颜色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什么 Pinot Noir 黑皮诺，还有意大利的内比奥罗，这个葡萄品种颜色本身就是非常淡的，你看上去的颜色可能就好像是纱巾一样，甚至有一点点红色纱巾一样，是透过去的这样的光。而我们说到赤霞珠啊，还有马尔贝克啊，这颜色深到都发黑，您看到的是蓝黑色的颜色的这个酒，完全是不透光的。所以呢这个不同的葡萄品种它颜色的差距会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如果您酿的是白葡萄酒的话，那肯定就没有颜色了，对吧？您买白葡萄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在市场买马奶子啊，这本来就绿皮葡萄，你想让它有颜色也不太可能。 对，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冠军说明书给我们发了好多照片。 是 啊，黄老师，您能给我们评价一下这个牌子的酒吗？都是这牌子的。 有点小，这图看不清楚。 再来看看这张，这牌子反正都是一个，好像是智利的吧？ 裸女。对，我看到有一个有点像星巴克的 美女出浴图， 不是有点像星巴克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女生，然后一个海妖的那个图 啊，有一点。 对，然后他。感觉好像也是智利的，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个酒标设计吧， 啊、对 就是对吧？我们买这种酒的话，就是好像是，首先它是智利酒，毫无疑问的。然后呢，这一款酒它至于它是什么品质的话，可能还是要再看一下， 嗯、 因为酒标这个实在太小了，我只能看到这个女生和她的身体。我刚刚看到 Daisy 有一个问题，说我买的都是六瓶的一个小木箱啊。 Daisy 您这酒不错呀，通常用木箱装的酒它的价位都会偏 高 一些，因为它运输成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各种成本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呢厂商才会出六瓶一箱的这种包装。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价位会高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用十二瓶一箱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大家会接受不了这个价位，一整箱的价格，所以批发商都会比较喜欢六瓶一箱的，是有这种特殊需求，比如说价位偏高的酒。我相信您的酒应该也是非常好喝的。 嗯， 对， 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笑晨就说，哎，说说干白呗，给我们推荐比较经济实惠的干白。 经济实惠的干白其实很多很多，在中国的话，讲呢，干白这个市场并没有特别大的开发。像中国，我们说起来，75%的市场都是红葡萄酒为主的，然后只有一小部分是给干白的。而恰恰相反，在国外，我们说的其他的国家，干白其实是占了75%的市场，然后剩下的市场才是干红啊、红葡萄酒这些市场。所以我们是一个整个反过来的。所以在国外，其实经济实惠的霞多丽啊、长相思啊，来自新西兰的智利的长相思都有特别好的，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像是叫做麝香葡萄 Muscat， 就是它酿出来的葡萄酒呢非常非常的芳香。它这个葡萄品种就是我们说的玫瑰香，这个葡萄品种闻上去很多的玫瑰的花香，然后呢大家喝上去的话也会觉得非常的像是像汽水一样的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款葡萄品种叫做琼瑶浆，来自于德国的，它有非常浓郁的荔枝的味道，而且酒精度数偏高一些，可能女生们就是你要约个会啊什么的，然后有点小情调，女生很快就会微醺的，跟你谈谈情也挺好的。对， 其实就是刚才珊珊在说这个，我就一直在想，其实干一行如果爱一行的话，因为有一句老话，就不成魔不成活嘛。 是， 因为我相信在比如说酒庄里的酿酒师，包括庄主，他一定会对某款酒或者他自己的产品会很痴迷，会很认真，然后最后才能够做出来，比如说闻名遐迩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款酒，真的是不容易，而且这样的人是值得人尊敬的。就跟我今天录周末的节目，后来就是说到了一个近期在北京的事儿，哎呀，说完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太受启发了，而且非常感动。说这个人的名字叫孟非，当然那个不是南方那个主持人啊，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小地方来的人，但是呢他很有可能最近就会收到 NBA 的邀请。 哇、 但是他并不是去美国打篮球。 那干嘛去啊？ 擦地。就是他很有意思，就是他平时打工周末的时候他就在 体育场里头当义工，就是擦地板， 是 就擦地板，就比如说好球员一摔倒不就有汗吗，他就给人擦，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一道风景，就是他对这个活特别认真，擦特麻利，就有点像打网球比赛的时候瞬间捡球的小伙 球童， 他就那样，不像人家有的人啊擦得很随意啊，或者他不百米冲刺一样啪啪擦完了以后瞬间撤， 一点都不多耽误时间， 对，所以现在有就是很多的那个篮球的主场人家都直接邀请他，好，我们现在要飞到哪儿哪儿进行主场，你来给我们擦，然后你的往返机票我们主队掏这个钱，就为了让你去，而且也有很多的球迷很喜欢他，就觉得只要有他在幸运，而且他热衷于 幸运星的感觉， 是的，而且他热爱干这个，就是每次要比赛之前，比如说啊，头两个星期要比赛之前，他就为了自己的体力能够保持好，平均每天晨练跑6到10公里、 哦、 就为了自己的爆发力，到现场给人擦地的时候又快又好，所以才会说有幸运的这个嘛，咱要像王治郅知道这个事儿以后，王治郅就帮他对接 NBA， 就如果那边需要这样的人，然后我介绍他，而且他呢，当然他现在也已经很好，就是他已经参加了面试，他现在在咱们 CBD 的某家大公司当总经理助理，年薪20万的、也非常好，但是到周末还是当义工， 是 依然去给人擦地去， 你瞅瞅， 哎，我觉得好感动，真的是， 而且真的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哈、啊，就像伟哥说， 能坚持下来， 当然了， 对， 因为他说了，我不为了说啊出名也好啊，我为了去啊给人擦地就能挣钱，我义工，我不需要这些、但是我就觉得既然做这件事了，我就要把这件事做好， 而且把自己做出品牌来了， 是的是的， 想想 特别好， 不容易哈。好，咱先进段广告，稍后和您继续分享一下大家伙发来的问题。 下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他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得嘞，咱继续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干嘛呀，就问了个问题哈，同时发来了两张照片，说哎，我前两天买了两瓶澳大利亚的这酒，你知道这款酒吗？价格吧比较便宜，不知道评价究竟怎么样，我啊自己喝我不送人，能不能请黄老师给评价评价这酒？ 哦，我看到这酒以后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这个酒其实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酒商 Jacobs Creek， 就我们说的那些网球公开赛 啊澳网都是他赞助的、 哦、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有名的酒商。 我以为都是 Relax 赞助的。 Relax 是什么？ 手表。 好吧， Relax 手表。对，这个酒庄它其实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休息一下然后开瓶酒休息一下。这款酒也是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特别觉得说啊，那个时候还不太懂酒嘛，就刚刚开始学的时候能够买得起的比较好的价位的酒。 它价位大概多少啊？ 就是70-80块钱吧， 人民币。 对、 哦、 对，不是很高、 哦、 我那时候在英国买的话也就是5-6英镑，对，这个当然那时候汇率比较高一些，算下来也是70-80块钱、这个价位的酒，其实它就是在澳大利亚酿造的，非常非常大的产量的，可能就人手一瓶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每个品种葡萄品种为单一葡萄品种的酒，所以你可以尝一下，比如说我想知道吃霞珠什么味儿，想知道霞多丽什么味儿，我去这个地方，然后价格每一瓶买一样，每一样买一瓶，然后可以回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品种到底什么味道的。 哦， 是的， 是又有这个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我们也看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有人问我说活灵魂酒怎么样？我觉得咱们这听众的这个素质，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水平是太高了。为什么呢？这个飞马这个听众朋友他说，活灵魂这个酒呢是来自于智利的，您猜一下多少钱吧？ 我感觉应该便宜不了，是吧，哥？ 得大几千， 大几千吧，8800。 啊，你别告诉我58一瓶跟我在 Seven 买的一样。 我觉得飞马真的很开心，它其实来自于智利的一个酒庄，它是跟法国的非常有名的波尔多的酒庄合作的一款，然后来自于智利的 Control Italo 这个品牌。它这个活灵魂酒是他们号称于智利酒王，就是它最高端的一个葡萄品，最高端的一个酒款了。一开始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800多，然后900多，然后后来1200，最后就跟我们加价提车一样了，要加价才能提酒了。所以现在具体这酒要加多少钱才能提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真的是我就看着它在中国翻身的非常非常昂贵的一款酒，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我也去过它酒庄，在智利这个酒庄，哇，飞了好远去的。对，然后它这个酒庄真的是做到了，就是我在这块毫无人烟的地方，也不是离主要的这个我们说的产酒区葡萄酒产区近，也不离首都郡，我就在这里找了一块最适合葡萄的地，我就在这里勤勤恳恳的开创着这个事业，一代人再加上一代人再加上一代人的血泪，然后创造了这个酒庄，做出了非常好的酒款。对，是的，所以我觉得飞马也是还有很有品位的。对， 现在不加价都拿不到这酒， 是加价买酒，哦， 好了，那只能不喝这款了， 是放弃它吧。咱们要不然选选这个，然后呢就问，哎，请问专家，奔富407怎么样啊？市面上好像有两种，一种是金属螺旋盖，一种是木塞子的，哎，这区别大吗？价格好像差不少啊。 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请过奔富的讲叫做品牌大使来回答过。 代言人， 哎，维哥您来回答一下吧。 喜欢就好啊。 没有，其实这样子的，奔富，我记得他当时的官方答案是在市面上只有金属螺旋塞的了，没有木塞这一说了。他这是酒庄自己的回答，当时酒庄这个代言人来的，他是这样说的。当然在之前几年前还是有木塞这个东西存在的，但是现在因为已经他们觉得金属螺旋盖已经变成一个整体的趋势，而且他们认为这也是对酒最好的一个储存方法，因为你不需要再去横着储存啦，然后再去保存一些，它完全是隔绝空气，又比较干净抗菌的这样， 而且好开， 是 一拧就可以。 对，所以呢现在木塞的假的吗？你觉得呢维哥？ 哎，咱们不好说啊。 对对， 不好说， 不好说。 是， 这 说不定是酒庄定制款，是吗？ 你看，或者说，就是之前人家出过塞子的 啊， 对吧？那就说明啊，一直到现在这瓶都没有喝， 没动。 那年份也不一样。那要是20， 你看我还替人折，都没折回来。 真是，要不然咱不是做酒的呢。这边有要求匿名的哈，咱就不念名了。说想问您一问题：智利、阿根廷有好的甜或者是半甜的葡萄酒吗？推荐一两个好点的牌子吧，想买买喝喝试试。 其实智利和阿根廷有很多的酒是甜的和半甜的，这跟他们当地的饮食有非常多的关系。在那样高原的地方，其实跟我们说的西藏一样，他们很喜欢吃一些奶茶这种甜食，因为毕竟海拔比较高一些嘛。 是。 所以呢他我刚刚提到的麝香葡萄，他们有酿出非常好的甜酒或者半甜酒，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长相思这个葡萄品种也有非常好的甜酒或半甜酒。而且我自己买的时候我记得价位也不太高，100块钱左右的都可以买到，左或者右都可以买到。 哦， 是。 好，那咱看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边也是要求匿名，你看今天怎么问这酒的到这是快过节了，是怕别人听见还是自己媳妇儿瞅见呀？ 生怕把自己的实力露出来 啊。是是，所以说他问了一个具体的牌子嘛。 你看看 哈，人说德 我来念好了 啊。 哎，您说的是哪一个呀？是 Daisy 的吗？这个他开了一瓶那个 是 香槟 是吧、 啊？ 然后他是那个明月香槟， 啊、 一秒钟开一瓶的那个、 啊、 非常厉害的。哎，不是明月的，哎，是一个也是一个香槟、 嗯。 然后还有一个来自法国波恩地的红葡萄酒，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庄，叫做 Joseph Dohin， 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酒庄。然后呢，还有一款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喝酒的这个范围和这个爱好也越来越广了，价位也非常的多。 真是， 这瓶酒好像很贵。 我只能喝58一瓶的。 这瓶酒是不是特别贵啊？这个 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然后价格也是不是特别贵，您猜一下多少钱？ 不是特别贵， 150吧。 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对对对， 哦、 是的、嗯， 超不过200嘛， 对，超过200了，对，是的。 那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止200块钱，真的，说实话，对。所以呢，这个 Daisy 看来也是一个爱酒中人，虽然是个女生，不好意思说了这么多，不是是要匿名是吧？ 没有，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你问啊。还有这个，我们好像在哪见过，说智利红辣椒系列怎么样啊？ 这是一个酒的品牌，然后它是比较著名的是上面就有一个三角辣椒的这个形状，这样子、也是偏就好像它这种酒就跟黄袋鼠一样，它是非常好记，然后比较认的、大家可以很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酒标的，也非常适合在超市里面成箱购买的 啊、适合过年过节的时候喝点， 对，是的，热热热闹闹喜喜庆庆的，对、 哎、我觉得啊快过春节了，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应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适合比如说春节一家的人吃的时候喝的时候选什么样的红酒，什么品牌的红酒合适，是吧？ 我建议选国产的。 诶， 当然了、对吧， 你看宁夏呀、新疆啊， 包括北京像长城 啊对对 都有吗？ 我听明白了、两个主持人是变着法子让我年儿29来这里上节目， 欢迎哟， 真的是最后一天好好推荐推荐，是不是哈？但是希望大家千万别饮酒过量哈，咱们适当的饮酒， 是的、是的，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问问题，今天可能是没有时间了，咱们改天啊，下周三的时候我们继续把这个珊珊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